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嗯，陪他小鸭崽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132集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只听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大小姐拾级而上出现在了视线里。她站在昏暗的房子里，看着外面的人，迪斯笑得温柔，对她伸手，耐心等着她。该解释的她早已在下面解释过，大小姐知道她是迪斯，也听见了迪斯说永远不会离开她。大小姐盯着她看了好几眼，往外迈了一步，黑裙渐渐褪色，变回原先的色彩，他终于从漆黑的笼子里出来了。外面有他的一束阳光，有肯为他停住的一缕清风，也有这整个庄园的繁花盛景。 恭喜玩家十方俱灭，暗冥狗剩孤问金十八千人斩，行走赏金炸子，率先通关繁花剧情，达成完美通关成就。 今天上午的人比平时休息日多，此刻看见公告都冒了泡。 666， 恭喜！ 哎呀呀呀，恭喜帮主，恭喜大佬！ 成就有两天， 大佬是不是打出经验了？以后都要维持在两天？ 剧情副本推土机啊， 心疼一波策划， 心疼加一， 今天心疼，下一次大佬推起来。太真实了， 完美通关。大小姐和心思血是不是 HE 了？ 是。 玩家一看大小姐和金丝雀的指尖碰在一起，周围的花全开了，灿烂又热情。虽然二人隔着一米多的距离，但画面还是唯美的不行。玩家看到嗷嗷叫唤，让他们都透露点细节。还有人询问怎么找石像开剧情，可惜小队成员没有再出现。副本里剧情的动画还没结束，院里的黑玫瑰一寸寸变色，从绝望到希望，从孤寂到鲜活。他们在回音庄园看了一场繁花美景。不过后续有些好笑，浪漫过后回归生活，那些帅气的男人围过来，表示想继续给大小姐当花当鸟。迪斯委屈地看着大小姐，大小姐笑着摸摸她的头，带着他们去处理这件事了。八人小队目送他们走远，见女佣抱着一个箱子交给了他们，炸子啧了声。 想谈恋爱？ 精进联盟的人虚心求教。 您还缺对象？ 哎，别理他，他天天空虚寂寞冷的。 我也想谈。 其余人看看他，又看看某位大佬。 谈啊， 我就是有感而发一下。 方景行为避免被怀疑，抱着箱子找地方坐下，岔开了话题。 过来分东西。 先前已经说好，两家合作过剧情，得到的奖励揉点分。精进联盟的人围过来，看见了第一件神器，不由得有点小激动。 嚯，这法杖能减冷却时间啊。 哇塞，还能加暴击的，爱了爱了。 来揉点。 哎，大佬你们先来。 啊，对，大佬先来吧。 方景行并不推辞， 随意上前按了一下老虎机，100点。 按鸣，获得神器40。 这还是个人？ 系统同步发送全服公告，惹得一群人羡慕嫉妒恨，还有不少土豪嚷嚷着要买，让大佬开个价。花园里的人没有理会，见大佬把神器拿走，精进联盟的人强作镇静恭喜了一声。 开门红啊！ 哇，大佬今天运气真好。 来，下一件，是个物理系的神器，揉点。哎，你们先来。 你们先吧。精进联盟的人便不和他客气了，纷纷揉点。顾问第一个来，揉出了28点，剩下三个紧随其后，分别是45、32、19。几个人一起沉默，看着炸子上前揉点。42点。 哦，还好还好。 他们提着的心稍稍放下，见狗剩一按滑杆。叮的一声，56点。江晨和方景行都不是物理系之业，眼见神器到了自己人的手里，便直接放弃弱点。 狗剩获得神器重名。 姑啊，原来这就是你们拼团的原因，打白工啊。 呸，懂了， 是没揉上点。 18，帮我给顾问 头上。 我也来排队。 顾问扭头盯着金十八，金十八默默蹭到同伴的身后，努力降低存在感。好在他们也没有太惨，后面揉到了两件稀有材料，勉强得到了一丝丝的安慰。几人把其余的零碎分完，离开了副本。江晨无视掉周围这些人，往前走了两步，突然道： 4号 boss 死了，咱们再打这个本儿，会变吗？ 方景行几人回头看他，觉得可以一试。精进联盟的人虽然不爱打本，但也挺好奇的，便跟着他又进去了。一路推到4号 boss 处，只见原先的老管家变成了迪斯。小奶狗能认出自己的恩人，告诉他们大小姐昨天看账本看得太晚，还在睡，暂时不见客，希望他们改日再来。江晨他们当然不可能原路回去，便拒绝了。小奶狗为难， 哎，那就没办法了。 他嘴上说着抱歉，下手却刀刀见血。这是10人的本，上次他们仗着熟知 BOSS 的攻击机制，所以8个人推起来毫无压力。可如今这 BOSS 全然陌生，队里只有金十八一个奶妈，且一半的人还都是副本小白。于是在 BOSS 红血之后，他们全没扛住，集体死了出来。一行人站在门口面面相觑，默默往前走。 抽烟的手微微颤抖，点 GIF。 神他妈点 GIF， 念出来可还行？ 表达我打个剧情给自己请回一个爹的复杂心情。 哎，要是咱们跟没通关剧情的人组队，会怎么样啊？ 可以下次试试。10人本一天只能打一次，今天的次数被他们给浪没了，只能等明天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